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翻嚟第三節，早晨，大香港早晨。咁呢個係 My Radio 同埋熱血時報嘅聯播早晨節目，大香港早晨。咁有我鄭松泰啦、陳四啦，同埋 譚 仔嘅。咁啱啱有個突發嘅消息咧，就係喺阿秀慧嘅 status 就出到啦，咁出咗啦。咁我哋啱啱打電話去問一問阿秀慧嘅情況。咁而家咧重案組咧重案組就去咗阿秀慧同埋阿大亨嘅屋企啦。咁就係咧就將阿黃仁達去拘捕。咁而呢個拘捕咧就係、是。講佢就係話，即係有港島區嘅重案組啊，已經去咗佢屋企啦，咁拘捕以抗拒及阻礙立法會職員執行職務嘅一個罪名咧，即係而家所謂嘅立法會 cap 382條咧，就將佢帶往呢個深水埗差館嘅。咁咧，我哋啱啱咧收到呢個消息嘅時候咧，就通知咗我哋一啲嘅即係嘅編採組嘅成員啦，阿貓啦佢哋啦，咁都有而家趕緊去深水埗噶啦，咁同時都係即係呼籲啦，咁有支持者啦，如果而家係即係你得唔得閒都好啦，咁你可以嘅就係去呢個深水埗嗰度，大家去聲援呢一個嘅黃仁達。咁因為咧呢一個好明顯咧，就係一個即係尋日已經放風出嚟嘅，就係話喂會係因為呢個立法會衝入即係佔領立法會嘅大樓嘅時候咧，咁但係其實質上都唔係佔領，打開咗嗰道門。OK， 係 啊。 第二樣嘢啊，就係 應該打開， 應該係打開嗰道門。第二樣嘢嘅就係、是、其實嗰度係公眾地方嚟啊嘛。咁於是佢而家用呢一個去檢控嘅講法就係話佢係抗拒及阻礙立法會職員執行職務嘅講法。OK， 咁總之嘅就係依家呼籲咁多嘅支持者啦，同埋聽眾咧，咁而家呢個時候咧就係去立法去呢個深水埗嘅差館，咁就聲援黃仁達。咁但係當然佢係會去咗深水埗差館之後咧，就有可能咧係會去即係送去呢個中環嘅。咁大家留意我哋熱血時報嘅更進 ，OK？ 留意我哋熱血時報嘅更進。 我哋 keep 住 update。咁如果你可能而家未得閒，可能之後會得閒都想去聲援啊大亨嘅咁樣，咁啊睇留意一下。我哋個報道 update 下個資訊，睇下去邊個地方先啱啦咁樣。 係啦，咁總之而家就係佢喺屋企換緊衫啦，據我哋所知。咁總之嘅就係、是大家留意我哋熱血時報嘅消息。咁因為我哋都係啱啱開麥嗰一剎那先知道呢一件事情嘅啫。咁樣，咁總之嘅就係而家可以嘅手足啦，同埋月嘅支持者，咁大家去深水埗就聲援黃仁達啦。咁另外嘅就係話一陣間可能會係轉去呢個中環嘅。總之。有啲乜嘢嘅，我哋喺熱血時報 Facebook 個 page， 我哋就會係通知大家 ，OK？ 咁好啦，另外咧，仲有一個消息咧，都係要係公，即係都係要講講嘅。咁啊，探仔你講下先。 就聽日咧，阿教主佢上訴啊，咁就因為之前2011年嘅時候七一遊行咧，教主就被控呢個非法集結，咁就財政罪成，咁而家就繼續 keep 住上訴啦。咁聽日咧就會向呢個終審法院提出上訴嘅，咁就會係朝早嘅九點，咁就希望大家可以過嚟即係撐下場啦，支持下啦咁樣。咁地點就會係喺呢個金鐘嗰頭嘅 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喂，頭先譚姐講嗰個咧，就係咧，即係喺2011年嘅時候七一遊行啦，咁阿鬱敏佢哋就被控呢個非法集結嘅，即係嘅罪啦。咁後來就係上訴得席啦，但係駁回定罪嘅上訴啦。咁即係講緊係其實唔係上訴得席，係做咩咁寫？即 係減咗刑 就 OK。因此其實今次咧就係再上訴嘅，咁就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許可，誠邀咧咁多位咧嚟緊呢個禮拜五啦，即係6月13日嘅早上9點去高等法院支持阿鬱敏。OK， 咁由於因為我哋同一時間嘅就係而家係喺幾個嘅 platform 進行緊一啲嘅跟進工作啊。OK， 我而家我哋等一等啊，睇一睇最新消息先。咁總之而家嘅現況咧，就係佢已經係出發去緊深水埗差館啦。OK， 咁另外嘅就係話嘅係，總之呼籲咁多位即係支持者同埋嘅係熱血嘅手足。咁我哋嘅係而家黃仁達咧，就係由於反對呢個新界東北發展啦，咁就係 被港島區的重案組警員上門，以抗拒及阻礙立法會議員執行職務的罪名去拘捕，現在被送往深水埗警署，稍後可能轉送至去中環的。咁總之有啲乜嘢嘅消息，大家係去即係大家密切留意啦咁樣。咁啊暫時係咁樣先好唔好啊？暫時係咁樣先，因為我哋都唔能夠 keep 住 update 啦。 keep 住 update， 因為我哋而家都唔係好清楚個現況，因為我哋啱啱都係打電話俾受惠，先知道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啫。咁好啦，咁第三節有啲咩講咧？咁不如 都係講 淡仔講一講先啦。 講屋嘅關於 都係講屋啦。 你想講咗個？ 梗係講居屋先啦，居屋先啦，講居屋先啦。第三節我哋講一講嘅即係香港嘅房屋問題啦。咁其實有兩單消息咧，今日係同呢兩個有關嘅。 嗯， 咁啊呢個大澳嘅天利苑咧，咁就而家話賣咁樣樣，咁啊尋日啊嘛，就已經係出咗話可以賣噶啦。咁但係咧就唔係話太受歡迎。咁就原本就諗住話即係啲樓賣得好平嘅，即係。就大概是64万到89万左右，即100万都唔使，咁就 total 會賣85个單位嘅。咁你係即係只要大概即係如果你係家庭入息嘅上限咧，你只要係低過44000，而個人就一半啦。咁而資產限額咧就係9万，家庭入息咧就係96万，個人咧就係48万咧。咁你只要 under 咗呢個資產審查咧，咁你就可以去申請去。報去買呢、這、一個大澳嘅天利苑嘅居屋咁樣，咁但係尋日咧就去到下晝5点咧，佢都係話收唔到有100份申請表嘅咁樣， 咁佢就抽中啦，係咪咁講㗎？ 咁佢有85个，咁你如果大概我當你100份，咁都仲有10多个人係抽唔中嘅，咁但係即係比我 嗰 十零個相差好大啦。 係，唔係咁呢個大屋居屋咧，其實即係有個 background 啦，個背景大家同大家講一講啦。咁天利苑本身其實係有19年嘅樓齡啦，19、20年啦接近。咁其實公屋嚟嘅前身，但係其實個問題好嚴重嘅，就係因為近海邊啊，所以咧，佢嗰、那個即係嗰個 侵蝕 咧，同埋嗰個即係損壞程度咧，超乎大家的想象。 咁、 但係後來嘅就係話，等一等啦，因為編採有啲嘅信息啊，突然間彈咗出嚟。唔好意思，有啲 side track 咗。咁大家留意啦。總之而家就係已經係去咗，即係黃仁達啦，已經係俾深水埗重案組咧，就係、是、拘捕咗，已經出發咗去呢個深水埗警署噶啦。OK， 港島區嘅重案組已經出發咗去深水埗警署噶啦。咁咧另外嘅就係話個關鍵嘅就係佢係用緊呢個第382条 cap 第382条，咁啊將佢拘捕嘅。咁當然我哋淨係知道嘅就係一個抗拒及阻礙立法會議員執行職務的罪名，究竟是啲乜嘢咧？咁我哋呢個之後先能夠再通報啦。咁我哋今日第三節頭先有講過，就係阿淡仔有提到，就係關於大澳嗰個居屋交表嘅問題啦。咁呢個係超乎咗即係好多人嘅想象，因為一開始嘅時候就係打锣打鼓啦， 即係居屋就梗係 居屋 處府啊， 居屋而家又有即係有市有價咁啊，仲依然嚇。 係因為之前天水圍話賣都係好風冚咁樣湧過去啊。咁、今次大澳就即係都係失色咗啲啦， 即係同埋去講緊嘅就係、是、即係有當然啦，其實係有兩個嘅，即係睇我自己嗰個接收到嘅就係我有兩班朋友啦、一班嘅就係好似阿淡仔咁樣，佢哋係好想買啦 ，OK， 淡仔嗰啲即係有啲多餘錢嗰啲就覺得買完之後就去度假啦， 係， 咁另外一班嘅就覺得係喂蝕卻 買 啊，你嗰邊嘅就係又交通又唔方便， 嗯。 咁又周邊嘅冇乜學校啊，成咁你真係我嚟養老喎，就分分鐘。 其實都引咗一班即係退休臨近退休人士都去入表試一試喎。即係如果臨尾嚇，即係退休有個好地方安居樂業都係一個好地方啦，咁樣都引咗一班人去買。咁當然啦因為佢就樓齡比較高啦，同埋頭先講因為臨近海邊嘅侵蝕比較犀利啦。咁佢嗱價錢就真係抵啦，即係而家可以唔過100万嘅價錢就買到啦。60多万到89万嘅單位咧，都就可以已經買到一個啦，咁樣咁啊非常之抵，但係就要留意啦，因為如果你買咗你業主咧，你就要承擔呢個維修費嘅咁樣。 係啊係啊，唔係因為而家居屋嗰個問題都未係咁明顯啫。譬如你話而家喺出面有好多即係可能係早十零二十年前嗰種啦，嗰啲嘅即係公公婆婆買咗居屋之後咧，其實而家我哋嗰個面對嗰個貧窮嘅狀況咧，係大家超乎大家想象。 係啊， 即係因為你有居屋嘅時候，其實就已經係唔能夠係申請一啲社會保障援助啦。 得 的，如果自住是 自住咯，自住咯，但你一定是要 claim 得很清楚的，就是你不会有任何的即係當然啦，你咁老嘅你都買賣嘅話，都其實已經係困難嘅啦，因為你買唔翻其他樓啦嘛。咁但係你攞住嗰幾千蚊，佢又老，但係慶幸嘅就係如果身體健康就冇乜嘢啫。 嗯。 咁但係當佢真係有一啲長期病患啊，又或者係需要食藥物嘅時候咧，咁你有一個嘅居屋。然之後你攞得嗰幾千蚊嘅一啲嘅即係好簡單嘅綜援啊，或者係生果金，你根本係仲慘嘅。 因為其實而家置業咧就開始去而家，即係可能我自己做社工嘅關係啦，咁都面對可能係中低下嘅，或者甚至之後到基層基層嘅市民比較多啦。咁好多咧都其實好多人都俾居屋都幾擲住困身嘅。咁有兩種，第一種就可能喺後生嘅時候咧就置咗業就申請，可能係首置啦，可能係買居屋啦，咁樣置咗業之後咧，咁可能經歷過2003沙士咧，就焗住賣走咗，或者唔好話破產啦，即係賣走咗樓。咁但係咧，因為其實香港嘅房屋嘅福利條例咧，就人一生裏面咧就只可以攞一次房屋福利嘅啫。咁啊可以係公屋或者係居屋，咁或者係公屋跳上居屋都仲得咁樣。但係如果你買咗居屋咧，你係呢一世都唔可以再申請翻公屋嘅。咁即使即係尤其是面對突然間有經濟嘅下挫嘅時候，可能你賣咗居屋咧，你就呢一世都冇唔只可以攞翻房屋福利，咁啊面對一批啦。另一批咧就係可能買樓唔一定係居屋嘅，可能自己置咗業嘅。到年紀大啦，面對就係個樓宇日久失修啦，咁、那個維修費而家成日即民主黨亦都有成日提嗰個圍標嗰個情況啦，咁、咧、那個維修費天價咁貴啦、由4-5萬去到10萬蚊去做一個維修，而呢啲維修可能正常嚟講係12-13年做一次啦，咁但有可能5年都要做一次小維修咧，都要夾你籌期籌翻你皮零兩皮嘢，咁如果對於你退休後冇乜退休保障，冇乜退休金啊，儲唔起錢或者儲咗錢，大佬你儲咗幾多，無端端揞10幾萬出嚟搞維修費，其實對於老人家嚟講，即係或者臨近退休人士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負擔。如果你即係我咁講，即係相對係住公屋嘅居民就爭好遠啦，已經 唔係、因為你最少一樣嘢就係你係住居屋嘅話，你特別係老人家，你買咗之後，咁你後來你冇即係冇多餘錢， 冇收入， 冇收入嘅話，你面對住嗰種嘅維修啊，或者面對住嗰種嘅即係你係要滅，即係唔單止自己嗰屋喎。你係講緊成個立法團啊，成個大廈嘅問題。係 啊， 咁其實你係負擔唔到。咁但係，所以你話去到大屋居屋啲次交表係有啲人話要係諗住入去退休啊，都係幾安樂窩嘅咁。咁你覺得自己而家係40-50歲係還可以啫。 嗯。 但係其實大澳已經嗰一紮樓點解 係19年啦？ 係喂，已經19年，你話翻身咗去係冇問題咩？已經即係裝修嘅手工啊等等，大家都明㗎啦。但係實際上嘅就係、是。喂，唔好再玩呢啲咁嘅嘢啦！即係你話用公屋嚟翻身變成居屋，再去賣翻出去嘅時候，咁你倒不如真係起多兩層公屋好過啦，大哥。 係， 即係你要解決啲房屋問題嘅話， 一定唔係居屋啦， 一定唔係居屋嘅選擇，因為居屋嘅選擇嘅就係你其實以為。而家後生仔攞到之後嘅話，就係呢一個可以有一個即係夾心嘅安樂窩啫。但係實際上到你長遠嚟計咧，就係你而家居屋嘅話，其實可能你最多都係有啲係20-30年嘅樓齡啦。但你去到50-60年，而家啲居屋又唔能夠避免而家我哋嗰啲嘅即係以往單棟式私人樓面對嗰個維修問題喎， 甚至好大嘅問題， 甚至好大嘅問題。 即係你諗下，如果探姐而家20多歲，咁就算可能而家有一批，譬如我啲30歲，咁你買咗個20年樓齡嘅樓，到我60歲嗰個樓齡已經到50幾年，仲要臨海嘅話咧，咁就唔冧都執身彩啦，真係。 係啊， 同埋另一個從福利嚟講咧，又咁講喎，從嗰、那個福利嚟講咧，你綜援嘅話咧，佢係包你嗰個公屋嘅租金嘅、但綜援咧就唔包你可能你住私樓或者居屋咧嘅一啲嘅維修費用啦、管理費啦或者其他啲雜費，淨係嗰個支出咧，我都見好多譬如住緊居屋或者自置物業嘅一啲嘅老人家攞綜援嚟講咧，基本上佢淨係佢攞自己嘅綜援嗰2000多蚊去承擔埋嗰啲管理費啊、垃圾費咧，都好攞命嘅、即係相對住公屋嚟講，那個生活質素就已經爭咗好遠咯。尤其是如果自己再多病， 同埋居屋佢本身嗰個嘅，即係喺嗰個嘅規劃上面，其實有一個限制，就係佢唔似公屋嘛。公屋嘅話，其實佢當區嘅社區設施，譬如係地區中心、老人中心，其實係有一定嘅要求。 係，所以講預你窮啦、 即係預你窮同埋預係真係係。 有啲公共設施你要 support 嘅，即係譬如你可能嘅係，譬如你老人中心啊、地區中心啊、托兒所啊，咁呢啲有個比例噶嘛。居屋嘅話，其實呢啲係佢完全係逃避曬啲一類型嘅責任噶嘛，政府可以。咁所以喺呢個結論上，即係大個居屋交表，喂，今次小人嘅話，即係捉佢哋好運咯，對我嚟講。即係你話我而家係咪有事可以係去即係話攞份攞九啊幾萬咁就好心動啊？咁你之後可以係買出去咧？咁你當佢係別墅咩？ 你一係當佢別墅，一係當佢投資。 當佢投資， 投資都未必冇得諗嘅，因為大澳 你大澳就 唔會跌價嘅，即係除非大市跌嘅啫。 大市咪有地鐵咪得咯。 即係大你總會 即係大澳有地鐵嘅時候，咁你有發展咗啊，咁就真係會升得好犀利啦。但係你唔係咁睇咁 OK，即係住屋嘅係基本嘅一個需要嚟，所以我哋都即係我對我嚟講嘅就係、是、即係 D 一類型所謂起嘅居屋嘅話，即係冇任何意思嘅，倒不如嘅真係你正正經經。諗個辦法喺公屋上面，大家係要再去鬥多啲啦，唔好再諗啦。 喺房屋上面，我哋係要用念力嘅， 係啊， 念力去抗買樓。因為諗下就係、是，如果當全香港嘅人都唔買樓嘅話咧， 咁就發達啦， 就有望，即係、就是、有望佢冚包散。但係好奇怪，我望佢諗嘅時候又想買翻。 咁但係呢個念力啦，作為念力 有人實行咗， 作為大學老師咧，其實都幾難抗拒嘅。咁有一單新聞咧，今日咧就係東方出嘅。咁啊，即係阿譚仔可以講一講嗰單新聞啦。 又係我，咁就講。 你資料 開始埋怨啊！開始埋怨 你，你一路 hold 住住份報紙，撲街，我就可以 睇。係咩？你冇睇到咩？ 有望緊咯。 我有睇，我有睇。 就係睇到咧，有個類似鄭松泰嘅前港司咧， 名就係佢。前港司我有嘢做嘅，唔係不過如果我唔係不誒，你繼續講，你繼續講。 即係咧，咁又有一名前嘅大學講師咧，咁佢就2005年嘅時候買咗兩間就石結尾嘅舊樓單位，咁啊改裝咗做大概10間嘅劏房出租啦。咁而佢大部分嘅租客咧，都係一啲所謂港漂，即是其實係大陸落嚟香港讀書嘅一啲女嘅研究生咁樣樣。咁佢就專門租俾佢哋，咁啊月租啊2000零蚊啦，咁就淨係招呼女學生嘅啫。 係咩？ 是啊是啊 是啊，不過當然這個做法就即可能都即單即很多 租房的都這樣做的，即是同一個單位同一個性別就好一點，樣我不知道有什麼有幾好啦，是啦、啊、這樣。那其實講緊呢就是因為現在在大陸來香港的研究生，即是讀 Master 的學生就都很多這樣講緊，但是呢提供這些這樣的宿舍，即大陸提供這些宿舍呢就不夠的，那講緊要差不多要兩個非本地研究生就爭一個宿位咁樣，咁變咗好多人，因為你變咗你香港冇親人啊嘛，咁如果其實嗰啲嘅研究生咧都要喺香港揾地方租住咁樣，咁變咗就發覺有個前港司，發覺有利可圖啦，不如就我買兩個石結尾嘅舊樓單位，石結尾啊近 City 啦，咁樣 又近 BU 啦，咁樣咁咧就專而 City 係有70%。嘅研究生都係大學㗎嘛，咁樣咁啊接收呢一啲咧嘅港漂嘅女研究生啦，咁樣咁仲有啦，佢都係要經相熟同學嘅推薦咧，佢先會租俾佢，咁可能都係做過保密啲咁樣啦，咁但係都俾東方嘅記者揾到啦，因為東網威力大啊嘛。咁咧就都有一啲可能劏房咁樣400零尺嘅單位咧，劏5間房咁啊租2000零到3000零蚊，咁啊共用廁所廚房通常都係咁噶啦，咁就全屋 WiFi 都有齊，咁啊幾威，但唔知幾快啦上網，咁啊甚至有人喺網上都做呢啲咁嘅出租床位咧，就直情用埋簡體字做推廣嘅咁樣，咁啊見到其實而家做劏房又係新一個有利可圖嘅一個機會啦，因為唔單止係租俾基層家庭啦。其實香港有多基層家庭都住緊劏房啊、套房咁樣啦，咁另外發覺就呢啲喺第二啲地方啦，唔一定淨係大陸啦，咁嚟香港嘅可能讀書嘅學生啦，或者其他人士咧，都發覺都係有呢、這、一個market 喺度嘅咁樣啦。 係喂，不過我想講咧，其實即係喺我正式入職之前咧，我都有諗過 諗起撈地產嘅， 唔係有諗過搞呢啲劏房， 我都有。 即你好坦白講，你去到而家呢個地步咧，即係好啦陰公。即係你香港人有一個心態就係、 我哋幾明顯，大家都俾人喺嗰個不公義嘅制度裏面剝削緊㗎啦。但我哋唔係去打破呢個制度喎，我哋諗辦法去剝削另外一個人㗎喎。 因為 if you don't break it, just join it。 唔係就係，即係而家呢一個係香港人嘅心態。即係你話前講師、大學講師對佢嚟講嘅就係、是、發達有邊個唔想？我都夠，我都想就係、是、一瞓醒我係李嘉誠個仔啊，係先？即係鄭裕彤個仔啊。 哇！李嘉誠個仔唔夠爽，我係李嘉誠個孫啊，仲爽。 咁係啦，咁啊貪心咗啲。咁但係你去到而家個地步就係香港個房屋問題係喂前港司佢我唔知佢係啲因咩事所以唔做啦，但係你明顯你見到我哋呢啲咁樣嘅，我呢啲真係受罪但是又離不開㗎喎、啊、即係半死不活嘅一個狀態㗎喎，即係你去到一個地步係幾萬蚊嘅人工 ,ok, 你話係咪好有錢呢，咁又真係唔係有錢㗎喎、哦、但係同一時間係咪係好窮呢，咁我又唔能夠係即係窮到係住公屋嘅程度㗎 喎、啊、即係係啊，喂而家個資格好問邊㗎咋，八千零蚊先可以申請， 八千零蚊，咁我哋呢啲嘅就係我真係焗住，我真係焗住要出去租貴樓㗎 ,ok, 咁但係當我要出去嘅時候，喂我要出去租貴樓啫，既然係嗰份工幾萬蚊，我不如咁啦、 嗯、 我直情唔好做，之後點啊，之後嘅就係去撈劏房啦，啱先？ 劏房係啊，因為如果嗱實質我唔知你諗得有幾深入啊，當初諗撈劏房。 當初我諗一條龍服務㗎。 你講 我諗嗰個服務嘅就係直情係喺即係幾三 提供埋南半遊嘅，你係 唔係啊？直情係一條龍，點樣一條龍化呢、 啊、 就係、是、喺九龍塘啦，即係而家即係九龍塘啦，即係 Poly 啦、城大 BU 中間嘅交界啦 ，OK。中間嘅交界啦 ，BU 中間交界， 城大 BU 咯，城大 BU 同埋 Poly 呢三個地方， 你唔係租飲歌路， 唔係啊，唔係因為而家你要留意一樣嘢就係幾所有院校都已經係將佢哋個 campus 開始擴散出去啦，係 啊 係 啊， 咁你 Poly 都係去到何文田都有 campus 啊嘛， 係， 咁所以其實你一去到有沙中線一通咧，嗰邊其實就已經係打通曬嘅，咁、哦、對於好多人嚟講，你因為宿舍真係唔夠、嗯，你連本地生都已經其實係冇宿舍住嘅情況底下，咁、嗯、你一啲嘅所謂嘅大陸嚟嘅一啲嘅留學生又好，或者一啲大陸學生都好，嚟到香港。嗯，冇地方住，你宿舍仲要一年嘅宿费系成万蚊嘅， 系啊，其实香港学生都唔平，我觉得 唔平噶，你仲要去到一个地步就系你开冷气系断，即、就、系、是、你入银仔计啦， 系嘅咩？我唔需要，我冇住 宿舍，因为佢系按标嚟计噶嘛，咁你譬如通常开一晚嘅话，你大概系40-50蚊一晚咯， 吓， 40-50蚊一晚、啊。 同 八個鐘頭啫喎， 差唔多，咁即係成本價啦，差唔多。 洗衫啦，洗衫你係去喺學校嗰啲洗衫，你係5蚊洗一次，6蚊洗一次啦。 嗯嗯。 咁今年譬如你就翻嗰個宿費嚟講，就係、是、理工啊、城大嗰啲都係大概加7-10% 嘅。 其實本身個宿舍都幾貴 嘅，都係好貴喎。咁於是你有一班咁嘅學生嚟到香港，其實 又唔俾帶男女朋友去房，即係嚟拿鋪。 咁都要當當第一，同埋你嚟到之後，咁你一定係俾人撳住搶嘅。OK。 係。 咁你結果？你咪喺出面揾一啲大家能夠分租嘅地方，劏房就係可以分租嘅地方啫嘛。咁而家好多劏房就係上下隔牀啊嘛。當時我諗咧，我係個地段諗咗啦，喂，不如整一間，然之後後屘喺裏面，譬如假設兩房一廳嘅，拆散係變成係租8個人咯咁樣。跟住仲要諗埋一條服務，就係而家其實有啦已經。佢哋係幫呢一班嘅嚟大陸嚟讀香港啲 master 啲學生咧，讀一年嘅嘛，通常一年兩年啊嘛，做埋呢一個嘅舊家具回收咯，跟住賣翻俾下一手嗰啲學生咯， 係， 即係我扮我自己係一個嗰間人，即係嗰間劏房跟住另外一間劏房嘅朋友咁樣啦，咁 即係做功課，即係兩邊就交換 買。係啦，中間就俾個 platform 話，喂，有呢邊我哋有啲嘢 stock 咗喺度唔要喎、啊，咁就賣俾你啦。咁喂，而家去到啲咁嘅地步喎、啊，大佬。 係， 即係去到咁嘅地步。但係你話而家一刀係要斬曬嘅話，咁就大鑊嘅喎。 咁佢真係港漂啊！真係漂周街都係啊！ 即係第一係冇地方俾佢住，第二嘅就係其實呢一類型嘅劏房， 住賓館咯、 啊。即住賓館都 咁嗰啲 service apartment 咁樣啫， 有錢就係咁啦。 咁平我都有啲好平嘅喎，而家啲100蚊一晚，咁都你一個月都係3000蚊啫嘛。 冇㗎嘛，而家 100蚊啦嘛。 你而家嗰啲百佳啊，嗰啲維多利亞， 唔係百佳有啲好雞嗰啲賓，即係唐樓嗰啲咧。 那一隻應該都有的，即我在荃灣都見到的咁樣。不知道啦，不知道啦。咁當然有啲咁做劏房，因為我以前都有咁樣度過，因為尤其是2003年，即係個經濟差咧，啲唐樓講50,000-40,000四五十萬啫嘛。你買咗個單位咧，你可以一劏六嘅，一劏六係套房添。 係啊， 一劏六套房啦，做埋廁所啦，跟住咧我仲有同事介紹我話將啲門轉曬做不鏽鋼門，整埋冷氣，整埋抽油煙機。 咪雪櫃咁啫嘛， 係啦，拿曬佢嗰啲錢都未必太幾十萬咁樣，跟住租俾一啲仲要係租俾中環家庭喎，仲要講明 咁啊仆街， 一定有租收嘛， 啊係咯， 一收政府幫你俾嘛， 因為一收唔到就上社署 port 佢啊嘛， 係 就可以 cut 佢 account 嘛，跟住咧咁但係好人嘅一條龍，幫佢申請埋公屋嘅，咁就可以送埋咁。咁可能有道義啲啦，即係咁講，咁都係一條路嚟嘅。但當然，即係呢個可唔可以話係一個不道德嘅做法咧？ 唔係，即係你而家咪去到咁嘅地步咯。即係你香港講緊嘅就係話，喂，你無論係居屋，甚至去到而家即係搞劏房呢一班，即係成個嘅情況就係我哋香港人面對住一個係不公平嘅制度。但係喺呢個裏面嘅就係、是、第一有一班人係大家諗緊點樣發達啦。OK， 其實你話呢一個大屋居屋嘅係諗嚟有得投資嘅潛力啫嘛。 其實是有的， 喂，另外就是說，喂，前港司有劏房，法港飄財，喂，這個很明顯的就是借住我自己同班學生或者 關係， 關係，然之後後屘就係利用呢一個咁樣嘅優勢去發大達嘅啫喎，即係其實呢個可以發達嘅喎，就搞呢個劏房， 因為輸啦。 喂，你諗一樣嘢啫嘛，每一年嘅碩士學生 係千幾人， 1000咁落嚟喎，一年就係 turnover 一次喎。 係啊， 你邊可能係會係丟空啫？ 呃咗你都冇得 charge 㗎，呃咗你都冇得 charge 喎。OK， 喂，咁所以其實去到講到尾就係即係整個房問。问题咧，唔单止系讲紧我哋点样系即系讲紧公屋啊，或者呢啲政策上嘅争取，而系响香港人对于房屋嗰呢个概念本身，就已经有个咁大嘅问题，就系、是、对于我哋嚟讲，房屋就系赚钱嘅工具， 系 无论系剥削其他人赚钱，又或者系谂住嘅就系居屋本身系爱嚟系夹心俾夹心阶层住嘅人， 啊、 但系去到而家呢个地步就系申请者系谂住啊上车好难，但系。冇辦法啦，咁攞咗之後，咁咪睇個市高，然之後掉出去，然之後炒咯咁。咁整個結論就係、是、其實對於我哋嚟講，我哋要係打破嘅就係、是、我哋唔係要係話喂，淨係一個政策上面打破，而係我哋個思想上面對於房屋嚟講，我哋一個要好清晰嘅一個嘅目標，同埋好清晰嘅諗法就係、是、房屋係所有人最基本嘅生活需要嚟。佢唔應該係作為一種投機奢侈品嘅看待咁樣。 尤其當即係十一二年前經濟差咗時候，連公屋都可以攞嚟賣嘅時候，其實就係想。更多一啲負擔未必負擔得起買其他樓嘅人咧，都加入埋炒樓，繼續上有上升階梯置業嘅，即係你一置業一貸款你就即刻 lock 死咗噶啦嘛，即係更多人加入呢一個遊戲裏面咧，就令到香港更加穩定啊！但係今日即係時候都要諗一諗成個居住權嗰個思考係點啊！咁我哋都係念力買樓咯，最終都係 咁第三節時間差唔多，第二節翻嚟講一講呢個世界盃 好。